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寻寻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凤琪上了天王殿，把这小包袱放下，跪倒给傅宝琛施礼，千岁在上，草民白凤拜见。起来讲话吧。这英王一看就非常高兴。燕普心说，白凤他怎么跟西省镖局来的谍报上说的凤琪一个模样啊？他怎么想啊？这英王富昌可就不这么想了，心说这小孩长得怎么这么体面呢？这人要喜欢谁，他说话的声音都好听。白凤啊，你家住哪里呀？草民我家在北京。这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这眼睛里可不揉沙子，他不等英王再问话了，用手一指，白凤，你家住在北京，可是窦瑞家住在四川，四川跟北京相隔这么远的路，经何人介绍你拜在窦瑞的门下呀？啊！燕普这么一问呐、三公这三颗心腾的一下就到这嗓子眼了。燕王富昌不愿意了，心说：你燕普怎么这么问话呀？啊！呵，这么厉害！这白凤是北京来的小孩，你把他吓住怎么样啊？啊，非得把他吓坏了？白凤啊，军师燕仙长问你，你可千万不要害怕，你慢慢的说。嘿，燕普这气呀，凤旗一抱拳，老军师，家父有一位好朋友，久走四川，贩卖棉绸药材，总在我师父庙里头住，所以呢跟我师父有交情。我又喜欢武术，我8岁的时候呢，我父亲就带着我到天海寺学艺，当时呢三位师叔已然来到剑山了。我学艺22年，奉师命才来投奔剑山。老军师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我知道天下乃人人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既然贵山设立招贤馆了，那么我就想了，想当初燕昭王建立黄金台，为什么不就为了款待贤士吗？老进士，您看我们投山者要都跟敌人似的，干嘛建山要设立招贤馆呢？老进士，您这么做是不是有背王爷的初衷啊？嘿，这三公心说这小孩还真能说呀，还说起燕昭王来了。不错，战国的时候燕昭王姬直，他的父亲呢老燕王晚年禅位给了相国的儿子，这国家就引起内讧来了，齐国的兵呢也打进来了。当时姬直流亡在韩国， 赵武灵王呢就把他立为燕王，把他护送回燕国了。他继位之后立黄金台求贤，那么有本事的人呢都到燕国去效力。经过长期的生聚教训，国家是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富，所以拜乐毅为大将，联合五国打齐国，这一仗就打下70多座城来。燕国越来越强盛啊。三公一想，这小孩是真行啊。三公心里赞叹，老剑客也可没白教啊，这孩子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能言善辩。嗯，虽然没见过他真杀实砍，看起来他的功夫绝对错不了。三公这想着呢，就听英王又问白凤啊，你为什么要到我剑山投效啊？千岁，我听我师父说了，三位师叔啊常往家里写信，写的都是平安家信，而且信中呢歌颂王爷您的功德，说您礼贤下士，武林豪杰进山呐来的可多了，我呢小小年纪就博得功名成就，将来金马玉堂拜卿穿紫，也不枉十年很苦啊。好啊好啊，那么你的武艺如何呀？千岁，你问在这儿了，那么草民我就想班门弄斧，当殿献艺，请千岁过目。好，那么你就示意上来。凤琪呢就打开包袱了，亮出了笔管枪，捉了一个罗圈衣，然后下腰站稳了，一招一式唰唰唰就练起来了，越练越快，越练越快，脚踩八门，练了128趟八卦棉丝枪，这枪舞动的是风雨不透。英王高兴，三公也高兴啊，可这燕普呢想法就跟别人不同了。燕普心说，哼，你师父窦瑞都练不成这样，怎么会教出你这本事？放心，练着练着练到一半他就收住招数了，往这一站，大家一看面不更色，气不拥出。英王更高兴了，觉得这小孩啊太可爱了，你说长得好，嘴能说，这武艺怎么这么好啊。看着凤琪的这英王富昌就想起心事来了。英王心说，我带着女儿还娘，带着福晋私自离开了北京，饱受颠沛之苦，现在已经30来年了。有道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聘呢，草木尚且知春呢，何况是人呢，想给女儿找个好女婿，可是我身在剑山蓬莱岛，又不能上山外去找，可是山里这些人我一个都看不上啊，耽误了女儿的宝贵年华呀。英王触动心事了，就跟燕普说，军师啊，白凤的武艺不错呀，人也挺精神，军师赏给他什么差事呢？云台剑客军师燕普知道王爷的脾气，什么事儿他必须亲自做主。燕普就说，王爷啊，那就您随意赏吧。燕王低头不语，想了半天才问，白凤啊，你说你是奇人，但不知属哪个奇籍？千岁，草民是正南旗乌堂左领下。哦，英王点了点头，白凤啊，今年你多大岁数了？草民我只长30岁啊，可曾婚配呀？傻 个里婚配。凤琴没法说了， 说我一人跟你们剑山旁来倒，大元帅谭天的妹妹金锁环玉莲了，订了婚了， 不能说呀， 只能说我还没有婚配。 就这一句话，英王傅宝臣的高兴啊， 马上就下了决心了。白凤啊，朕有长公主名唤回娘，跟你年貌相当，朕有意招你为额驸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。 这凤琴没说出话来呀，银海亮站起来了。 白凤，千岁招你为驸马，圣眷幽龙，你还不谢亲吗？ 凤琴没办法，只好跪倒在地磕头。 此臣白凤叩谢父王千岁千千岁，贤婿免礼吧。 那么银海亮为什么愿意凤琴答应这门亲事？ 他知道元帅谭天很快就回来了，这谭天要瞧见你凤琴，他能容你在山里吗？如果你跟公主结了婚了，那么事情呢就得由公主去做主了，谭天想害你都办不到了，想哄你更不行了。燕王跟公主能放你走吗？就让这谭天干生气，他没办法，他也没法说。没想到这时候军师燕普燕云峰口念佛号，无量佛善哉善哉，王家千岁啊，臣听说庶民聘女要访续三年才能允婚，何况长公主是金枝玉叶，贵为王侯，怎么能轻易许婚呢？这白凤初到剑山，寸功未立，身世如何，只凭他说是不能全信的啊，不如先委以职责，过个三年两载再谈亲事，实为上策，请千岁您收回成命吧。 燕王富昌摇摇头，燕道长啊，你是出家之人呐、啊，你不知道儿女之情啊，你想想他们的年华都过了，有道是人过青春没少年呐、啊，日月蹉跎老将至也。 朕依然决定了，你呀就不必多言了。三公 听旨， 站在这，这哥仨马上站在龙书案前。三公啊，你们三个人就为全权大臣主持驸马跟公主的婚礼，马上修起一所空房作为驸马府，所有一切的陈设由后宫总管供给，三天之后送公主出府与驸马成婚，来呀三朝。 好家伙，弄得军师燕普燕云峰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凤琴跟着三公回到了三公寨，一进门看旁边没人，凤琴就急了， 三位兄长，小弟已然定下谭家的姑娘了，怎么能再应下英王的婚事呢？ 啊，再说了，谭天给了我20万两银子的定礼了， 金锁换了玉莲了，我师父做的主，这么做我对不起谭家的姑娘啊。 嘿嘿，我告诉你，有道是成大功者不拘小节，你在剑山你当了额驸，公主就可以保护你了，谭天对你就没办法了。你要是不答应这门亲事，谭天一定想办法把你挤出剑山呢。事情已然到这儿了，得了，是你承担吧啊！我告诉你，英王他现在是君啊，谭天他是臣，如果真是像英王所愿，他将来驾登九五当了皇上，那么谭天是臣，不管谁先定，那谭家的女儿就得为次。据我们想啊，这英王 成不了大事，也不过昙花一现。到那个时候，英王完了，先是为主，唐宫里为更，英王的女儿就为次了。这些事啊，你先别操心，用不着多想。这尹海亮、陆海明、金海寿三公就在三公寨上边找了一座很讲究的大房子，马上动工修葺一新，从后宫拉了家具，那真是应有尽有，装潢齐全了。到了三天之后，咱们书简洁为妙，花间彩雨，古乐齐鸣，就有点后宫把这位长公主抬出来了。英王富商的大女儿啊，给抬到了驸马府，文武官员贺喜殷勤招待。招待谁呀？招待驸马爷。凤琴可了不得了，把这位驸马爷请出来了，跟公主花堂交拜，然后合欢作帐，一切礼节全都完了。凤琴呢，跟三公应酬文武百官，一直到下午，大家伙全都散了。殷海亮、陆海明、金海寿三个人就陪着凤琪来到了三公大寨落座休息。到了晚上，三公设摆酒宴款待凤琪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殷海亮就跟凤琪说：贤弟啊，我告诉你，自古以来嫁出去的女是泼出去的水，有道是女生外心呐、啊，何况长公主已然30了，入了洞房木已成舟，生米做成熟饭了，公主跟你有了夫妻之情，再说什么，嘿，成了夫妻了，那就是两口子了，没得说了，他就把心交给你了。可是在没入洞房之前，你可得留点神，虚位爷千万少说话啊，记住了没有？可千万别年轻气盛，记住了。有气儿，再嘱咐你一句话，哥哥您甭嘱咐了，我全记住了，那你可得听我们哥仨的，请吧。外边已然掌上灯光了，三公呢就把凤琴一直送到了山寨门外，有人接着，大家众星捧月，就把这位额驸送到了驸马府。三公跟所有送的人看凤琪进去了，大家伙儿就离开了。凤琪进了驸马府，来到屏风门，丫鬟侍女马上上前施礼，请驸马爷安。罢了，这丫鬟在头前引路，就把凤琪引到了正房。凤琪进屋一看，摆设还真不错，迎面是紫檀木的嫁接案，上边摆着西洋的盆景，紫檀木大理石心的八仙桌子，两边是太师椅，椅皮椅垫桌围子都是南绣平金的，墙上挂着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，里间是洞房，这洞房跟这外间呢，当中是桦木的隔扇，这隔扇心都是名人画的字画，门这儿挂着粉绸的门帘儿，在灯架上的银灯是灯光闪闪，就在隔扇上有个古亭钉子，上边挂着一口镇宅的宝剑，垂着红色的灯笼穗。凤琪看完之后，就在八仙桌旁边落座了，这些侍女们又端茶又端点心，凤琪坐这儿听了听天骄二鼓了，你们退下去吧。这些侍女们全都退出去了，这外屋就坐着额驸凤琪，这里边屋呢，床上坐着英王富昌富宝时的女儿长公主环娘。这环娘啊，不但长得好，容貌出众，性格也非常的温柔，对待父亲母亲十分的孝顺。你想啊，环娘虽然是英王的女儿，但是她出生以后颠沛流离，跟着她爹到了剑山蓬莱岛，要反对 那么环娘她在这个环境长大的，她跟一般的公主可就不一样了。知道爹不容易，但是呢，环娘这人很明事理。她从北京出来了，亲娘死了之后，她对继母也孝顺，继母呢也故去几年了，两个妹妹是由环娘照顾，所以环娘呢从来不多言多语，上边孝顺爹，知道爹不容易，底下疼俩妹妹，妹妹也没娘啊，身为大姐照顾妹妹，什么时候才能想到自己的终身？有时候闲下来花前月下，自己也是很丑啊。今天花堂交代了，他偷眼一看这凤旗，心中非常感激父亲，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为自己选夫婿那可费尽心思了。山中这些人环娘基本上全都见过呀，哪有凤旗这样的呀，现在看见凤旗，知道爹费心，自己称心如意了。他坐在洞房里听，知道驸马已然到了外屋了，也听见侍女退出去了，天骄二鼓了。环娘一想，我自己不上外边去请去，驸马爷怎么好意思进来呢？得了，想到这儿脸一红，迈步往出走。环娘一出来，环佩月耳，香气四溢。驸马呀，天不早了，请到里屋休息吧。他凤旗心的蹦啊，他没看见环娘，冲着公主一抱拳：“公主，天已二鼓，暑气炎热，要是您先睡，我凤旗不困。”凤旗，长公主环娘一听就愣了：“您不是驸马白凤吗？怎么又是凤旗了？啊？哦，在下不是白凤，就是凤旗。你是凤旗，为什么假称白凤啊？啊？”环娘把脸往下一沉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说了实话还则罢了，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我马上奏明父王千岁，就要你的脑袋。凤旗再一看，公主是怒容满面，手扶着八仙桌子往这一站，气得是满头珠翠发颤。这凤旗呢，当时也六神无主了。啊，公主啊，你千万不要发怒，听我慢慢的跟你讲，你要给我说出实情。公主啊，不错，我姓凤，我叫凤旗，祖居北京，我是正蓝旗籍，父亲母亲双亡，因为喜爱武艺，我拜四大名剑客郑古侠、董谦、董化一老英雄为师，学艺15年，奉师命散尽家资，继续在恩兄吕国良处，因为在广庆茶楼拿获了剑山的三蜀，救了皇上，所以呢，皇上传下旨意，封我为五品的守备，让我跨关三日，巧遇西方侠于成于洞海，老侠客就劝我辞官不做，到四川帮助官人来剿灭你们剑山蓬莱岛。我在清源县住在庙中遇到贼了，就是你们山中的元帅谭天，菩提寺中奉师命，我跟谭天金锁换玉莲，已然定下谭天之妹为妻了。啊！长公主一听可就傻了，下回再说。

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五百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五千元再送两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一零三三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凤琴入了洞房了，这三公呢愿意凤琪跟公主完婚，但是凤琪是个正人君子啊，他琢磨着不是滋味，他这人不会说瞎话。公主一问他，他脱口而出说出自己真名实姓来了，我是凤琪。那公主还不问吗？公主一问，凤琪是实话实说呀，对不起您，师父做主，金锁换玉莲，我已然跟谭元帅的妹妹定了亲了。长公主还娘看着凤琪，两只眼都直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凤琪一看，干脆我全说吧，公主啊，我一个人来到四川，半路呢遇见我师兄窦瑞了，我师兄叫我更名小莲花白凤，乍翔见山，没想到到了山中蒙你父王错爱，才将公主你许配我完婚。洞房之夜，我有心隐瞒此事，恐怕对不起公主你，所以才说出真名实姓。我说的全是实话呀，公主杀寡存留就任凭你选择了。长公主是芳心欲碎，心说这位君子心怀坦荡，他不欺骗我呀，所见他胸怀宽阔，如果他要是个小人，先跟我入洞房成亲，木已成舟，他再说实话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他已然定下谭家的姑娘，我还娘是金枝玉叶呀，我能屈居下人吗？先定为主，后定为次。这个凤琪前来乍翔见山，我要是不说吧，对不起我父亲。我父亲由打北京逃到建山，建山蓬莱岛创业几十年呐，虽说爹爹做的事不对，但是做女儿的顺者为孝啊。凤琪乍翔见山，我要不跟爹说女儿的不是，倘若我要禀报了父王，凤琪必定被杀。我还没入洞房呢，先闹出一个杀夫之名，夫妻情谊何在呀？重妇女之情就伤夫妻之意呀、重夫妻之意必伤妇女之情，可让我怎么处置啊？这个怀娘确实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姑娘，到这个时候女孩子没办法，就萌生死念了。怀娘诚心把脸往下一沉，你原来是奸细，好吧，你马上跟我走到天王殿，面见我的父王千岁，我父王一定把你斩杀。说到这儿呢，环娘两只眼睛诚心就看着阁上上的镇宅宝剑。凤琪呢可不明白环娘的心思，禀报英王，我就得死啊。凤琪年轻的火气盛，他一看环娘看着宝剑，他一着急他也瞧见这宝剑，伸手就把宝剑拉出来，苍凉凉寒光耀眼，对着公主的梗嗓咽喉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去天王殿，你要去我就杀你。凤琪干嘛来了？ 我到天山蓬莱岛前来卧底，我要替国家出力，我得给师父露脸，我师父是顺治皇爷亲封的四大名剑之首啊。所以呢，他这口宝剑就奔着公主的梗嗓咽喉来了。那么凤琪呢，也不想杀这长公主，无冤无仇，只是想吓唬吓唬。公主到现在没有活路了，一看宝剑奔自己来了，银牙一咬，风心一横，用这梗嗓就照着凤琪手中这宝剑的剑尖当场一撞，红光崩现，长公主还娘三魂渺渺，七魂茫茫，绝气身亡，玉殒香消了。这才是断送落花三月雨，摧残杨柳九秋风啊。凤琪当时吓得脸色蜡呆，哎呀，我想吓唬吓唬公主，没想到铸成大错呀。到这时候了，凤琪就知道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既然公主死在我剑下，我就应该到天王殿自首，只求一死，我也对得起公主了，一命还一命吧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宝剑放下，腾腾腾往外就走，拉门挑着门帘子，啪，他可愣了。门前站着这三公，银海亮、陆海明、金海寿，这哥仨怎么来了？因为凤琪吃完晚饭走的时候，大爷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可看凤琪这神情不对头，所以哥仨一商量啊，咱们瞧瞧去吧，别出点差错，平安咱们再回来。大爷、二爷、三爷耗到二更天，哥仨出门上了房了，穿房越脊滚脊爬坡，就来到了驸马府，越墙而过，隐蔽身形，来到正院东房，往北屋里听着。好家伙，这位凤琪实话实说，公主也死了。这哥仨一看凤琪的意思是要上天王殿面见英王请死去，大爷一喊连一摆手，哥仨蹭蹭往下来，就把门口堵住了。凤琪一开门，哟，看见哥仨倒背着手，眼睛都瞪圆了，吓得凤琪赶紧往后退，扑通一下就坐在这椅子上了。哥仨进来了，大爷银海亮用手一指，贤弟呀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啊？你怎么把我们哥仨说的话全忘了？耳旁风啊啊！我们逮嘱咐你了，你看现在铸成大错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本来我就不愿意。凤琪把嘴一撅，反正我是，我就这么想的，我就这么做的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跟公主说实话，谁要不把我宝剑上撞呢？既然公主死了，小弟我也不打算活了，一命抵一命，别少英王反对圣驾。可是这长公主看这意思是好人的，得了，我诉求一死，我对得起公主不就完了吗？呸，大爷真急了。凤琪呀，杀人偿命，好，你好，可你死了一了百了了，我们哥仨怎么办呢？嗯，你把我们哥仨置于何地呀？城门是我，殃及池鱼，谁叫你们是我哥哥呢？那也没办法了。嘿，这二爷三爷急了，大爷银海亮用手一拦，银海亮这个人临危不慌，老成持重，慢着。几个人全不说话了，他就围着环宁的尸体转了三个圈，把公主的脖子抬起来看了看伤口。凤琪呀，你过来干什么呀？兄弟，我问问你，你有胆子没有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你有胆子没有。有。好，你要真有胆量，你就按照我的意思，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也许能够挽回生计。 你敢吗？行，反正已然走到这一步了，咱们呀，小车不倒只管推吧，我就按您的话办了。好，照计而行，你可不能又说了不算呐！啊，记住哥哥我的话了吗？您放心，这回我记住了。这三公一看凤七点头答应了，退出来，飞身上房，回归三公寨。他们走了，凤七拿起宝剑来，横着就奔着公主的伤口来了，用力一抹，就把这伤口抹大了，抹深了。宝剑往公主右手上一放，你要看呢，就好像还娘自杀呀。做好了之后，凤七就喊上了：“快来人呐，死人！”就这一嗓子，把驸马府的人全都惊醒了，大家伙全跑出来，就奔着洞房来了。凤七撒腿就跑啊，跑出了驸马府，直接够奔天王殿。来到殿外一看，知日的王官跟武士都睡觉呢，凤七就抄起这点锤来了，叮叮叮。使这么一敲，这武士王官全都惊醒了，马上殿里殿外戳灯壁灯挂灯全都点亮了，里外通明。因为山中有了紧急大事才能祭奠啊，点声一起，文武官员全都带着武士王官，有宫灯引路，大家伙齐集天王殿，按照座位全都归座了。时间不大，英王富昌富宝臣升殿了。您想想，这王爷在建山蓬莱岛，他将来准备当皇上，要跟康熙皇帝争衡天下。总而言之，在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他就是皇上。他聘闺女，这是大喜之事啊，所以后宫悬灯结彩，喜庆非常，确实了了英王富昌的一块心病。晚上，英王跟二女儿、三女儿、二公主、三公主爷仨在一块饮宴，高兴啊，爷仨是谈笑风生啊。英王就跟二公主、三公主说：“孩儿啊，你们大姐出了阁了，去了为父的一桩心事。他已然过了而立之年了，人过青春无少年呢，难道让他一生总在宫中照顾你们，伺候为父吗？”哎，天作之合呀，来了白凤啊，他们两个人年貌相当，你姐姐终身大事告一段落了，就剩下你们姐儿俩了，朕呢也时常留意着。二公主、三公主赶紧给父亲请安，全仗父王做主了，起来起来吧，家无常理，哎，吃饭。英王看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高兴啊，将来再把这俩闺女聘出去，找三个如意称心的额驸，哎呀，再生儿育女，我再争夺天下美事啊。所以吃完了饭呢，英王富昌睡觉去了，二公主、三公主呢也各自安寝了。英王睡挺香，突然间就听见有人击点，把英王吓一跳啊！他以为圣玉圣陶然夜袭建山蓬莱岛的，噌的那儿起来了。旁边有人伺候着英王穿衣服、洗脸漱口，然后升监狱，这监狱就是轿子。坐着轿子飞奔天王殿的后宫门，下来了，绕过屏风升了座位，一看大家全到了，众位爱卿啊，何人击点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就在这时候，殿阶之下，凤七高声喊嚷：“父王啊，儿臣白凤击点。”哦，驸马爷，你快快请进。凤七进来跪倒在地：“此臣白凤叩见父王千岁。”驸马呀， 小夫妻该入洞房承袭大礼了，你为何来到天王殿面见孤王啊？啊！英王问到这儿，再一看凤琪，眼中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快说呀，父王啊，您就别问了，请您专制将儿臣斩杀，一血公主。什么？驸马呀，钢刀虽快，不杀无辜之人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朕怎么听不明白呀？父王啊，我父亲生不能同寝，但愿死后同穴。什么？难道说我女儿怀娘大？王爷，过在儿臣呐、啊！公主请我入房中安寝，儿说天气尚早，多坐一会儿吧。可是公主呢，就问儿臣，说驸马你是真心投降啊，还是假意归顺剑山呢？我一听愣了，我就跟公主说，老王爷礼贤下士，功绩待人，四海贤达，武林志士都望风归附啊，天下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我投剑山将来想博过挂印封侯，我是真心归顺的。公主稍微想了想，就跟我说，说康熙皇帝励精图治啊，皇上大展宏图，武备文修，老百姓安度如常，我父亲弹丸之地与天朝抗衡，分明是一乱七十啊。驸马爷，你年轻有为，应该再思再想啊。而且我万也没想到公主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我就不乐意了，我就跟公主说，想当年宋无立锥之地足望中国，与五十户之巨足霸诸侯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啊，只要王爷消一干事，肃清业内，群臣效力，万众一心，大事可成啊。公主啊，您是王爷的亲生女儿，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孝的话呢？有负王爷的屈劳之恩啊。公主啊，您不共父女之情，还能重夫妻之义吗？也是儿臣说话太急了，公主修刀懒如鞘，拔镇该宝剑就自刎身亡了。凤琪说到这儿，哭得泣不成声了。这一下天王殿上一片叹息之声，英王都傻了，这么孝顺的女儿。就在这时候，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一拍桌案，啪，武梁伯大胆拜访，洞房之夜害死公主，罪恶滔天，来啊，把白凤推出宫门外，立刻枭首示众。凤琪心说你传令，凤琪冲着燕普一瞪眼，燕普，我白凤可不是怕死之人，公主已然死了，我白凤岂能独生啊，我今天来见千岁，就是诉求一死，对得起千岁，对得起公主啊！杀与不杀，在于王爷千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竟敢凌驾于王爷之上吗？啊！父王啊，儿臣情愿死在您的面前。凤琪是痛哭流涕，您别瞧凤琪这几句话，可把燕普噎得够呛啊，气得他胡子都撅起来了。英王一摆手，燕道长啊，你德高望重，不要跟驸马爷一般见识，驸马呀，你起来吧，还娘人大心大，有悖父训，人死已矣，不能复生啊。可朕又不愿意死女断亲，怎么办吧？朕的二公主名叫兰娘，今年24岁，就许给你吧。驸马，你暂回三公寨居住。 谢父王。 燕 见不可及了。千岁啊，长公主死未含恋，死因还未查明啊，您怎么能贸然要把二公主下嫁呢？微臣以为不可呀。哎，英王摇了摇头，还娘自杀并不是驸马之过呀，仙长你何故一再阻拦呢？常言说得好，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。您不想让我的女儿择夫找主吗？啊，怎么能进去这破坏婚事的拆庙之人呢？啊，气得燕普直接佛号啊，无量佛，千岁啊！英王不理他这茬了，马上传下旨意，三公听旨，臣在。殷海亮哥仨赶紧跪下了，你们三个人收买还娘，立下公主墓，这座驸马府就暂时封闭吧，另行启用，再收拾一座驸马府，准备二公主成婚，臣遵旨。英王一摆手散朝了。这三公哥仨下殿准备棺木，承殓长公主，选择一块风水优雅的地方埋葬还娘，修了公主的坟墓。凤琪跟这哥仨回到了三公寨。哥哥，我怎么能再定下二公主为妻呢？嘿，殷海亮哥兄弟，你别不知足了啊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。英王还真不错，嗯，我告诉你，英王疼爱长公主啊，为什么今天眼泪都往肚子里咽，就是因为咱们编的这几句话呀。英王跟康熙圣主争夺天下，他的女儿还娘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当着文武群臣你学舌，英王还能说什么呀？英王只能是这样传旨了。你呀，别不知足了啊！踏踏实实在这住着，准备跟二公主成婚。他凤琪也不能说别的了，咱们说回头再说英王府昌。回到后宫吃饭，看着饭能吃吗？别看在天王殿上那么传旨，现在大女儿死得心如刀绞，心说为什么女儿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自刎身死呢？你要早这样，你可以不出嫁呀。哎呀，英王府昌心里乱，两个公主陪着父亲吃饭，一看父亲好像有眼泪，看着饭不愿意下筷子。父王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你姐姐劝驸马反剑山，驸马不肯，他羞愧难当，必然自刎身死了。啊，父王！二公主、三公主是放声大哭啊！英王富昌、富宝臣看着二女儿要把二公主许配给凤琪，那么二公主能不能应允婚事，下回再说。 首歌，不知为你 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？